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8集。哦，他前两天才被我送进重刑监狱。晚上9点，秦冉到达机场，宁威跟木南走在他两边，程木拉着个行李箱。秦冉看了看出口，只看到了程水，他脚步稍微顿了顿。小姨，这是程水。秦冉向宁威介绍了一句，宁威连忙开口。 程先生您好。 秦小姐，宁夫人，您不用客气，叫我程水就行。 程水淡定自如地跟秦冉打招呼，并接过来程木的一个行李箱，才对秦小姐好声好气地解释道。 俊爷有事去 F 州了。 至于什么事，程水就没有说了。秦冉看了程水一眼，双手环胸，眼眸微眯。 F 州 有生意。 程水淡笑一声，行吧。秦冉暂且信了。程水，你先带我小姨他们回去，我去一趟研究院。秦冉想了想，偏头又说了一句。云光财团发难，秦家有陆之行一行人顶着，不仅没有元气大伤，反而蒸蒸日上，但研究院没有人顶着。秦冉担心研究院的情况，他们手里跟 M 州合作的 B 计划，研究院不少人都在眼馋。程水伸手把金丝边眼镜戴上，然后看向程木。 程木，你带宁夫人他们回去，我陪秦小姐一起去研究院。 陈俊走之前吩咐过程水，要寸步不离地跟着秦冉。 这么晚还去研究院？ 宁威看向秦冉。 9点多了。 没事，我实验室的人几乎都住在那里的。秦冉伸手拿了个口罩出来给自己戴上。今天不方便，过两天我带你们去看看实验室。听秦冉这么说，宁威也没有再劝，只是垂了垂眼眸。从到达京城的范围之内，宁威整个人就十分沉默，话也不多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秦冉知道宁威心情复杂，他转向另一边的木南。 你的转学资料是程金在处理，等会回去让程木带你去找程金。 吩咐完所有事情，秦冉就跟宁威等人兵分两路。京城机场有些大，花了一段时间秦冉才出发，开车的是程水。这会儿虽然是10点了，但机场依旧有不少人，程水正在排队出去。秦冉坐在身后，他也没有做什么，只是拿出了手机换了另一张卡。刚打开这张卡的权限，就有无数消息发进来。秦冉看着这堆消息好半晌，才点着回复，回了其中一条。刚回完，另一张电话卡就响了，正是长宁的号码。秦冉看了看，随手接起来，将手机搁在耳边。 你找我？喝酒？ 秦冉眯了眯眼。 倒不是。 长宁那边眸色略微沉下。 今天京城又多了一个市里的人，来头有点大。你现在在哪？ 云光财团的人。 秦冉往后面靠了靠，长睫垂下，声音挺随意的。没回，长宁反问道。 你知道？ 长宁也有些诧异。 既然你知道，就不用我多提醒了，需要我们的人手直接说就行。 放心。 秦冉看着外面闪烁的路灯说道。两人说完直接挂断电话。出了机场，外面车就少了很多，一路畅通无阻。10点05分，车子停在研究院的门口。这个点研究院大部分的楼都是关着的，停车场上很安静，只有大灯孤寂地亮着，看不到什么人，安静到有些过头了。程水率先下车， 他警觉性很好，目光扫了停车场一圈，沉水眼眸微眯，他一边拿起兜里的手机，一边对车内的秦冉说道： 秦小姐，好像有点问题。 他正说着，秦冉已经下来了，他砰的一声关上门。 放心吧，暂时没什么事。 说完单手插兜，不紧不慢地往实验室楼层走。程水小跑着跟上秦冉，往背后看了看，确实没有感觉到什么人，不过还是通知手下带人来研究院。秦冉停在楼下，看了看301室，灯是开着的。南慧瑶跟廖院士他们应该还在，他直接抬脚进去，没等电梯走上三楼。301室很热闹，除了廖院士一行五人，还有其他两个一级研究员，盛院士跟鲁院士，还有两个院士的学员也在。此时两人正在观察秦冉跟廖院士布置的试验台跟实验内容，并吩咐着南慧瑶： 把左边那个电压表拿过来。 给我倒杯温水。 叶明桥，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步骤什么意思。 301实验室是秦冉在研究院的专属实验室，不说廖院士，南慧瑶、楚恒、叶师兄等这几个人都是秦冉要培养的人。秦冉停在门口，眯了眯眼。 秦冉师妹，你来得正好。 单独在一个试验台上的女人抬头朝秦冉这边看了一眼。 帮我把这份资料打印一下。 她把一个 U 盘扔到秦冉这边，正是许久没见过的左秋荣。啪嗒一声，U 盘落在地上，左秋荣拧眉，带着些嘲讽： 秦冉，你什么意思？ 秦冉的脸彻底冷下来，还没说话，刚倒了一杯水的叶师兄连忙走过来捡起 U 盘。 我帮你打。 左秋荣晦涩地看了几人一眼，叶师兄一边说一边伸手拍拍秦冉的肩膀，示意他淡定。这是叶师兄，秦冉暂且按捺住。叶师兄打完文件才走到秦冉这边。 聊聊。 楚恒跟南慧瑶也跟上来了。廖院士呢？秦冉扫了实验室一眼，淡淡开口： 云光财团的事情之后，欧阳家就拿到了研究院的一半股权。 B 计划研究员这么多人想要，他们一早就计划着霸占了。廖院士手里有核心内容，在方院长那栋楼。 叶师兄回道：欧阳家？我知道了。 小师妹。 叶师兄看他这表情就知道他固执。 你别冲动。楚恒说欧阳威背景厉害，后面是黑街的人。 楚恒是世家子弟，自然知道欧阳威背后的129。南慧瑶疯狂点头，他跟上来。 冉冉， B 计划让了就让了，没什么的。 核心技术我们已经按照廖院士的吩咐转移了，你别莽撞，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，再想想办法。欧阳威是什么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 楚恒也往前走了一步。几人说话的声音小，但隔得近的左秋荣听到了。他讥诮地看了秦冉一眼，内心的淤塞舒缓，十分畅快，嘴边的笑容有些冷。 哼，想办法，你们还能想什么办法？ 门口，秦冉倏然停下，他偏了偏头，笑了笑，说： 我寻思着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欧阳威他前两天才被我送到重刑监狱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